好啦，欢迎大家吓嚟到今个星期嘅呢一个嘅啊 MIHK 啊十周年纪念特辑啊，蚀到空虚， 系 啊，网台血女士， 曼城到点啊？同曼城讲啊，我依家 系啊，喺曼城咧就系捉咗今集嘅特别嘉宾啊，鸡鸡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咧。雞雞咧就係、是、蘭花系裏面最正常嗰、那個，你覺唔覺得你係蘭花系裏面最正常嗰、那個？ 都唔 係 㗎，係 嘛、啊？ 有時都唔正常， 有時都唔正常。咁啊，蘭花系最出得聲最少嗰、那個應該咧係啊， 係 係嘛？咁啊，我哋當然啦，即、就、係、是、今集咧揾阿雞雞嚟咧，咁咪前面咧其實打緊呢一個嘅温布頓決賽啊，係、我哋一路咧隻眼就睄緊阿祖高榮啊點樣嚇咁啊。另一邊咧就喺度咧，就係喺一個嘅驟雨中的陽光之下咧，同大家錄節目。 呢度就叫做 Piccadilly Garden。 冇錯。咁啊，雞雞，我都屈指一算咧，都現代豪俠傳呢一個節目都2013年開始 啦， 有十年啦，係嘛，係嘛。 眨下眼。 咁啊，點解會有現代豪俠傳嘅節目嘅？嗰個名係係咪啊？啤利哥起定係你起定係點啊？ 唔係我起嘅，應該都係啤利。 係。咁啊，當時我記得。即係頭嗰幾集嘅現代豪俠傳個班底其實都好多人嘅喎。 唔係最初第一集就係四個啫，我哋四個。 你、大咪、啤你、客家佬、四個。咁 啊，後屘又有 後屘再越嚟越多客串咯。 係。咁啊，有時又阿老師。咁啊，有時又有啊 ，B B G 都有嚟過嘅喎。 都有，都有。 有幾個？咁但係 四海哥啊。 四海哥係，即係四海哥就好後期嘅啦。但其實阿四海哥唔算係蘭花系啲人嚟噶嘛，唔係蘭花系啲人嚟噶嘛。咁誒點解會有現即係蘭花系即係條理度冇蘭花系依一個嘅組織出嚟？ 其實係當時我哋係2012年嘅時候係喺大埔區幫阿萬必助選咁識嘅， 係 喺嗰陣時先識， 即係嗰陣時先識，係 啊， 即係你哋識做朋友嘅交往嘅都係。就算是早過低俗頻道一年左右嘅啫喎， 係啊 係 啊， 係嘛、 主要是識咗之後咧，咁就即係選完之後咁啊，好開心啦，咁啊萬必當選啦， 係， 咁之後就我哋仍然都有時會見面啊，食下飯啊咁樣， 係， 咁跟住有一次， 其實你係主要都係幫人力做義工嘅， 係啊，人力， 即係主要都係人力做義工 嘅。其實嗰陣時係聽啊教主號召出嚟嘅， 係 啊。咁就幫手啦。 教主都未離開人民力量嘅， 未 係。咁你哋撐佢主要都唔係啊林宇陽啊袁黎明嗰啲㗎啦。 唔係啊，主要係聽 教主號召。 係啊。 咁即係你都係就親喺教主嗰邊會多啲㗎咯喎。 可以咁講咯。 係。咁啊，我好記得咧，蘭花系咧最出位最出位嘅咧，就係當時阿幹事啊。就喺個立法會裏邊嚇，係咪收地定乜撚嘢啊？嗰陣時。 好像是東北嗰、那個即係聽證會定咩？即係諮詢會。 個稿邊有寫的 稿他哋自己寫的 佢幹事自己寫的 可能會有修改，但係應該主要嗰個意思都是自己啲、 okay. 自己度定 嘅。咁啊，點解會推舉咗阿啤利哥做主席嘅？ 其實未必是主席嘅，咁佢即係你知啦，即係胡爵啊，咁又多嘢講啊。咁咪即係不如佢做啦咁咯。 係、我記得有一次咧，我開咗個台冇幾耐，你哋好似喺大埔咧，咪有間酒家咪 搞網聚， 網聚唔知乜嘢全一周年定係唔知點樣嘅，咁又唔知選咩嘅地區代表，記唔記得 啊？我哋想搞到係好有規模噶嘛，咁啊，所以就即係、就是、有。主席啊，幹事啊，又即係住呢、這個馬來西亞代表啊咁咯。 咁啊建國保羅都係咪蘭花系嘅人嚟嘅？係 啊， 全部都係當時幫人力做義工嗰陣時 候，主要係嗰嗰邊嘅人物啦。 人物啊，咁啊，我好記得啦，即係有一集嘅《現代豪俠傳》開頭啦。其實《現代豪俠傳》咧，我可以講咧係我哋開台裏面咧。最成功嘅節目嚟嘅，即係認真講咧，《現代豪俠傳》後尾咧，即係都可以講係嗰個收視都差唔多，唔係第一就第二噶啦。即係嗰時，即係仲有星期五冇到呢一個節目， 誤打誤撞㗎咋，咩都唔知㗎嗰時。 有節目做，節目去做啊，咁好啊。 嚇、啊，咁係係阿東嬲你哋噶嘛？如果冇記錯，哦、我都唔識你哋啊，係阿東嬲你哋。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喺人網啊，米啊，佢哋喺依一個嘅人夫嘅地方嗰陣時咧？咁佢做我哋每一次有個聚會嘅，有個聚會噶嘛。咁有個聚會之後，我哋第一次介紹，知道你哋會開麥去做節目噶嘛。咁啊 ，K.C. Sir 就話咧，佢當時咧即係睇依一個嘅低俗頻道咧，佢最集個個星期四都要追嘅咧，就係追依一個嘅《現代豪俠傳》啊。咁但係當時人夫喺北角啊，你哋又喺大埔啊，咁你哋當時準備做節目係點樣噶？ 喺大埔集合咯， 係 咁，然後坐啤你架車 ，Galaxus， 咁啊出嚟啦， 係啊，咁啊一車車車曬啦， 係啊， 咁。決定講咩嘅 topic 係邊個決定嘅呢 主要都係啤梨。 係。咁、但係佢有冇交任務俾你要講啲乜撚嘢？定係冇乜所謂咧？屌你啲田人頭咧，坐喺度等腳啊？定係啲乜嘢？ 冇㗎，冇㗎。 冇嘅。 即係冇話一定要講啲咩咁，隨時發揮嘅啫。 嗯，明白。咁啊，咁快就十年啦。你有冇一啲喺蘭花係做《現代豪俠傳》嘅節目嗰陣時候，你有冇一啲特別難忘嘅一啲嘅回憶嘅嘢？ 難忘都主要係第一次啦，因為大家都唔知點樣做法， 係 都唔識嗰個流程啊， 即 係照爆肚、啊。 一個鐘頭定個半鐘頭啊？你嗰陣時 候？第一次我唔知道，我唔記得係一個鐘嚟嘅。 係，但係成日超時噶嘛，成日超時噶嘛，嚇！咁咪等我陣先啦，有啲電話打入嚟，係等我陣先。係我做緊節目啊，點啊，錄緊影啊。 我睇下你哋喺邊。我哋啲鋪頭閂門 啊 嘛。 哦，你話俾聽我哋喺邊度？ 我哋喺 Piccadilly Garden 啊，直情係嗰個廣場嗰度。哦。嚇，你行翻出嚟會揾到我哋噶。 喺草地度。 草地啊。 唔好意思啊，老婆哥一定要聽你嘅節目，因為點啊？嚇，咁啊，我話記得有一次就係客家佬就無揾嚟就祈禱噶嘛，嗰次又係笑到我飛天啊！系嘛？ 帶領我哋， 帶領你哋祈禱啊！咁，其實你哋有冇諗過咧？即係蘭花係會參選啊，或者係做一啲地區選舉啊、區議會啊？ 我哋咪試過一次咯，區議會 係衰咗， 係啊！ 哦，嗰陣時邊個出去參選？江氏出，陳文出去，係啊係啊係啊，牛精文出去，係啊出去參選，係啊牛精文。 但係結果我哋預備嘅嘢都冇乜點做。 點解咧？ 譬如派 poster 啊，我哋又冇去列點啊。競選嗰日我哋又掛住屌人啊，冇去拉票。 有冇諗過真係陳文一會贏㗎？有機會入到去㗎？ 哦，嗰陣時冇咁諗咯。 諗佢都係搞局嘅啫。 係啊， 係嘛？ 攞個經驗咯。 攞個經驗嘅啫。咁但係後屘阿陳文幾多票啊？ 三十 票，哇！屌， 都已經好開心啦！我哋咩都冇做，仲有30個人送我哋。 係，咁嗰啲可能真係網友嚟啦。係啊，咁啊做依個我就好記得啦，即係現代豪俠傳，咁我認識咗你哋啦。咁啊，當時喺大埔咁啊，即係做咗冇幾耐，我好似你哋都有搞一間叫詹士餐廳啊。 哦，係啊，主要啤梨同埋大咪。 係，咁啊，我好記得咧，搞到一陣間嘅時期咧，我哋都不停有吹雞啦，咁甚至乎我哋自己啲網友啦，都有嚟幫襯你啦，咁甚至乎我哋自己圍內公司食飯都有落過去啦。係。後屘係咪阿陳正心搞局啊？ 有啊，有一次係啊。 係。 啊，咁或者有其他。即係有或者係投訴之類嗰啲咧，咁啊成日煩住你啊嗰啲咯，騷擾你又 咁啊，即係卒之都係因為令到好多街坊都唔嚟幫襯咯。 呢度我唔知係咪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咯，咁就後屘係即係生意麻麻地嘅。 係生意麻麻地，咁我記得生意麻麻地咧，咁就阿啤你就決定就唔撚做啊，唔撚做咧，咁啊又跟住阿大咪就接手啦。 係啊， 跟蝕得仲撚慘啊！系咪蚀到眼眼眼啊？喺度少人都癫鸠埋咁样就咁。其实嗰阵时咧，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做大院有乐咧？我咪做过一集豉油西餐嘅。 嗯， 嗰阵时其实咧，我好记得啊，即系我系特登好善意提醒佢哋嘅。 嗯， 即系做生意有啲咩嘅问题啊？台够唔够啊？吓、嗯啊，即系翻单够唔翻咁够快啊？个餐价嘅定价、如果冇人嚟帮衬嘅时候，你一定嘅餐价系咪要高翻啲？而浪翻嗰個台轉唔得切嘅依個情況啊，其實我覺得詹士餐廳嗰陣時咧最慘個問題係咩嘢咧？ 係 第一高不成低不就， 即係嗰個定位 定位唔清晰，係嘛？咁啊，即係你一係就物食當三番嘅，你又好似講到好似哇 fine dining 咁樣，但你又唔係 fine dining 嗰個級數，嗰啲食物又未去到嗰個層次。咁其實另外一個問題最慘就係咧，佢啲台實在太少啊，同埋坐得好局促啊！呢個我覺得。 佢本來有個閣樓嘅， 係， 但係閣樓嗰度就即係唔係喺嗰個嗰、那個點講咧，係即係唔係合法嘅地方， 哦、即係唔可以， 啊、即係要可能靜靜雞先開到， 係， 咁所以就有影響啊。 OK， 但我其實覺得即係導致到依一個嘅尖士餐廳執笠嘅依一個嘅情況咧，係主要因為一樣嘢，個 menu 係做唔切。有俾你講過好撚多集，都係屌你。 其實有做好嘅，但係就啲譬如啲相啊嗰啲未咁齊咯。 係啊，咁佢點解影唔撚到俾你咧？嗰陣時都係攞手機嘅影㗎啦。 即係換嗰下換得唔夠快咯。 係，你係咪特登玩鳩佢哋㗎？ 梗唔 係啦，特登做慢啲，屌你啦！俾你過撚曬做嘅接交功課，即係接撚咗你都未。都個餐單 都有嘅，有 menu 出嘅。 係啊，嗰陣時你有冇成日落去打等食飯？你都住喺大埔噶嘛？有段時間，你後屘至搬咗去筲箕灣啊嘛。你大埔搬咗去筲箕灣，所以我哋就好多時候都可以合作做大院有樓，你唔需要即係喺山長水遠啊，各方面嘅嘢。咁啊，我亦都唔知道點解佢改個名叫尖士餐廳。 佢哋想係有個懷舊嘅感覺咯，即係六七十年代， 是 即係好多人叫尖士啊，或者嗰類咯，就攞翻嗰個感覺。 明白。咁啊，嗱，雞雞都要問下你啦，即係你第一個上我依一個十年血淚史，即係嘅朋友啦。咁啊，咁多年過去啦，即係你自己嘅睇法，人嚟人去啦，有好多人啲面目就大家到最後嘅都好清晰啦。你都同阿大咪啊絕交啦，係嘛？ 我唔係，琴日佢俾翻個 like 我喎， 俾翻 like 你啊！ 我因為祝佢生日快樂。 哦，咁係，即係你釋出善意，即係以德報怨，係嘛？ 我冇咁講，即係始終係。即係朋友一場啦咁啊！ 咁你點睇咧？即係網台，你覺得呢個網台即係嗰個成敗嘅嘢，即係我哋嚇咗好多人做過呢一個網台嘅呢一個嘅 business， 到而家其實基本上都冇網台噶啦。其實 係一個 YouTube channel 代嘅，即係嗰個時代出現嘅嘢咯。 係 就唔可以話哦，我係即係點樣論成敗，我就覺得係即係始終係嗰個時代，我哋曾經係。出現過或者佔一席位咁 嚟， 已經 OK。 而家就好散亂啦，即係基本上係任何嘅人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地盤去講嘢。 係啊， 咁以前真係你要投資建立一個 platform， 即係入門嗰個 門檻。係啊。咁即係如果你抌咁多錢落去，而你自己講嘢嘅份量啊，個質素係垃圾嘅，其實就你就閪多個威嘅啦，即係好似你成日都係講嗰樣嘢閪多個威，依一樣嘢死得兩錢重。咁但係而家即係基本上你攞個 YouTube register 嘅户口，咁啊砌夠一定嘅人數，咁然後你就跟住可以開 live 啊，又可以做好多啲嘅短片啊，咁樣擺上去。其實變咗係即係有口有鼻都可以係講嘢咯。 你可以揀個題目係可能好小眾嘅，咁都有人睇嘅喎。 係 啊，咁所以即 係咁，我哋咪蝕咗底啦。其實我哋行得咁遲， 都唔係咁。 如果係遲幾年搞，咪屌你掂曬，唔撚使蝕咁多錢，蝕咗成過千萬， 唔撚大鑊。要嗰個時間做適合嘅嘢㗎嘛。 係咁，但我亦都有諗嘅，即係其實亦都係政治嘅風向啊。個政治嘅氣候啊，亦都即係我哋亦都係當時冒起都係靠唔多唔少都要屌柒政府啦，係咪屌柒梁振英啦？我諗係梁振英係咁多屆嘅特首，除咗林鄭之外都屌得佢最多噶啦。咁即係你亦都有好多人即係好靠嗰個時期我哋嘅網台製造出嚟嘅呢啲咁唔同嘅節目去覺醒啦，去醒悟啦，甚至我哋都係聽下教主節目。是吧我哋知盾噶嘛，即係要知道個世界係點樣啊！即係唔好做嘅豬啊！知道中共嗰啲嘅哪吒嘢啊，港共啲閪崩嘢啊，係咪？我哋都係要靠依一樣嘢。咁我都好同意嘅，即係我哋其實喺嗰個嘅歷史嘅起承轉合裏面，即係發咗功， 係嘛？參與過， 係嘛？即係將佢發揚光大、普及化。 其中嘅一把嘅最重要嘅一個嘅推動力之一啦。我咁樣講，唔好話靠曬我嚟推動嘅，主要嘅推動力之一啦，有出嘅力啦，有出嘅力啦。咁你自己做得最開心係即係依十年，即係同我哋 Dance 頻道一齊，咁或者 MHKTV 即係個台，你覺得最重要嘅參與，好多人都話：喂，老王，呢位成日揾個唔撚出聲嘅人，屌你老尾喺你側邊啊咁撚樣。我又覺得唔係喎，因為我太太喺嗰度啊。 Cat。 你好，一阵先啊，系啊，等阵间啊，哎呀，真系，因为唔好意思啊，今日真系有啲暖龙啊，真系喺户外嘅环境之下咧，系啊，睇到啦，好啊，我哋继续，咁啊，即系话，哎，老王，屌你老味，你真系成日咧鸡鸡出嚟，有冇啲人觉得你成日我都系嘲笑我侧边啲拍档啊，攞人开玩笑啊，即系揿低其他侧边啲人，你有冇觉得我系咁咧？ 节目效果嚟啫。即係冇理由兩個一起大家哇鬥講咁樣， 係啊係啊， 所以冇乜緊要。 咁我係其實好開心嘅，即係我好記得，即係同阿雞雞喺大院入我哋都合作好多啦。咁咪合作無間嘅，我哋好多一啲嘅 graphics 啦。係啊，咁啊到後尾， 即係我又好開心，你淨係俾個題目我又冇發揮咯。 我冇 check 嘅你，係 啊冇， 我都冇一點 check 嘅你嘅。其實我唔知道我懶咧，定係你做得好。 唔係，有時都 hea 嘅，咁啊唔知啊，我唔知。 有啲梗係知啦，屌你擺幾個大頭喺度，屌你老尾，梗係知你 hea 啦。咁唉，算撚數啦。咁一次兩次咁，係嘛？咁有時有啲重要啲 notice， 咁我一定要同你傾啦。譬如聖誕卡啊、母親節啊，即係一定要諗個 concept 出嚟啦，係嘛？咁即係當中裏面其實都係依頭叫就下晝又要嗰啲嘅情況。其實已經咧，我好感謝㗎啦，因為自從阿啤哥喺節目唱過佢，即係尖士餐廳執撚咗粒個 menu 都未撚有嘅時候，好多人都話：喂，你要揾阿雞雞會屌你會賴嘢喎咁樣。咁啊，即係大家雞雞都一直嚇 Morning Glory 冇得個碌啦，係啊，冇踏個 Q 啦，即係集集都有圖去出啦咁樣，即係喺依一方面都俾咗好撚多嘅助力我哋啊咁樣。咁啊喺依十年裏面，你覺得最過癮嘅嘢係咩嘢？ 最過癮嘅嘢啊，識到你哋啦，同埋即係大家網友，即係可能通過互聯網咁樣知道我有呢個人存在啊，又關心我啊，咁係最開心 的。即係空中結咗緣啦。咁但係即係你諗下，我哋完全做嘅行為啊，好多人都會話：屌你老味閪，你哋呢個台真係丐幫嚟嘅。吓、啊，即系喺咁多钱里边，冇乜嘢大钱，又蚀咁样多钱，咁你觉得我哋系咪真系好鬼戇鳩啊？ 戇鳩睇你由边个角度睇咯。 嗯。 啊，譬如话系将啲钱抌落去买楼，咁已经发咗啦。 系系系。 咁啊，戇鳩咯，咁啊，一定戇鳩啦。 一定戇鳩。 咁如果系另外一个角度睇，咁曾经参与过呢个时代嘅见证，咁未必係戇鳩 咯。咁我自己都有一樣嘢開心嘅，就係、是、我哋個台咧，好多人嘅 feedback 咧。譬如佢阿媽係藍絲，佢老婆係藍絲，或者個仔嘅老豆，大家政治立場好唔同。咁即係不停經歷過我哋嘅節目嘅呢啲嘅洗禮，吸收呢啲嘅資訊，我哋嘅呢啲嘅唔同嘅分析。咁而大家喺成件事入面參詳之後，聽下又好似屌你咩，我哋講嘅嘢 壞咗啲， 壞咗係啊！即係佢咧個撚樣講嘅嘢又好似啱喎，係嘛？依個撚樣講嘅嘢就係只真係咁樣樣去發生喎，即係依個撚樣啊，即係屌柒嗰啲有道理喎。搞下啲父子關係和睦咗，夫妻之間嘅性生活協調咗，母子之間嘅依一個嘅關係融合咗。啊，即係朋友同朋友之間嘅關係更加係 暖意啦，反曬面， 唔使反曬面。咁啊，即係我覺得喺依一方面好緊要嘅。同埋另外一樣嘢，雞雞好多一啲嘅朋友咧，其實就唔似我哋咁樣行走自如啦。可能佢嘅工作崗位令到佢哋喺夜晚裏邊捱更抵夜啦。咁啊，又或者好多朋友咧，就即係身體唔方便啦，即係長期病患者啦，手腳唔靈活啦，咁啊，好多時候咧，甚至乎咧就喺屋企裏邊咧，就要靠我哋咧， 有啲精神寄托， 精神寄托之餘，我哋代佢嘅耳目啊，係，甚至乎就係代表佢哋發聲。咁啊，甚至乎我好感動嘅一次，有一位朋友係完全睇唔到嘢，咁啊靠佢側邊嘅家人咧，每日就幫我哋嘅節目咧就播放俾佢睇。咁你問我咧，即係你話係啊，冇錯，我哋唔係即係賣嘢啊，又或者唔係即係介紹人哋點移民啊，又或者即係去到移民幫人哋買屋啊、賺錢啊，依樣嗰樣那樣啊，又或者唔係嗰啲好多嘅呢個傳銷嘅呢啲嘅活動。咁但係喺個建立 網友同我哋之間嘅依一個嘅友誼啦，幫助佢哋啦，咁同埋即係令到佢哋精神緩和啊，精神資訊各方面嘅呢啲嘅支援。 碌街嘅時候，好多人同佢打招呼啊。 係啊，咁啊，即係你有好多知道我哋真真正正係建立咗一個有個 network 嘅，我哋嘅公信力喺依一度。即係我諗，我哋係一直行落嚟呢十年咧，係。是那個公信力的、那個 brand value、我們如果以前我們做設計、做 marketing 那些、那個價值觀是沒有怎麼改過，而且都是一直都是走那個 的方向去，那這個是、真的要錢標的 brand、即是蝕就必然，那也有很多東西我們抌了很多的、business opportunity， 我們特登不肯做，即是那陣時譬如的士判官有個的士商會贊助，因為佢男嘅，唔撚要得噶啦啲錢，係嘛？即係即時唔做幾雞嘢，係嘛？咁啊一季，咁你都冇撚得接，咁啊就要諗計仔。即係好多朋友都話啲戇鳩嘅，你咪錢咪照攞，咪即係照講啦咁樣。但係又好似過我哋個關， 過唔到關。 咁而即係我諗，我哋亦都嚇，即係你都係僅存落嚟，即係剩低嘅一啲嘅網台嘅主持人啦。即係好多嘅人都嚟嚟聚聚啊，嚟散啊咁樣。嗱，我就唔講啦。嗱，你亦都可以好中肯咁樣講嚇。即係我不嬲都唔會打斷你哋嘅講嘢嘅表達方法。你自己覺得點解會有咁多人嚟嚟合合散散聚聚咁樣嘅情況咧？係咪我即係嗱，我唔係叫你即係幫我講好説話嘅。你講下你覺得呢啲嘅情況。 我覺得好正常喎。 係嘛？ 因為每個人嗰、那個可以講係緣分咯。即係譬如你啊喺嗰個時間，大家一齊做嘢。咁可能過一段時間，有人有新加入，又有舊嘅離去， 係 咁即係正常嘅， 都係㗎。因為可能大家成長，屌你老尾，你又 caterpillar， 你會變蝴蝶㗎嘛？跟住變咗蝴蝶，你就唔會屌你躝喺啲樹葉裏面食葉㗎嘛？但你仲要係只屌你老尾嘅嗰啲嘅毛蟲，咁冇計㗎。咁人哋變撚咗蝴蝶，咁人哋要飛㗎啦。系咪即系呢一个系 有新嘅毛虫？ 有新嘅毛虫嘅嚟噶嘛？又或者啊，啲毛虫我哋唔要，我变咗蝴蝶之后，又搵蝴蝶去玩噶嘛？系咪即系会有咁嘅呢一个嘅情况？因为系必然嘅事。其实我又唔系话睇得好紧嘅，因为点解咧？我打过咁捻多年工吓、即系你喺一啲嘅大机构里边嚟嚟合合，就必定会有发生，好正常嘅事。咁啊，炒人亦都系好正常嘅事，劈爆亦都系好正常嘅事。喺即系工作上面，即系见到大家嘅即系唔合。拍啊，又或者即係大家睇嘅嘢唔同啊，覺得個公司嘅價值啊，或者自己嘅方向啊，即係邊度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一樣嘢都幾唔好嘅咧，就係即係始終就係有時有一個情況就係始終都係華人啦，即係總之一離散就 good terms 離開嘅機會少，bad terms 離開嘅機會會多啦、啊，即係之後就去屌人啊。嚇、啊，即係嘈搖撥黑啦，咁啊，即係呢啲係緊嘅啦，即係要 justify 佢離開係好正確嘅一個嘅情況。 你都唔可以， 我又唔可以再出把口啦， 改變人哋個睇， 係啊 講法。 咁啊，真實嘅嘢咁啊，自有公斷啦，係嘛？即係隨是隨非啊咁樣。咁但係又好簡單嘅事啫。咁亦都唔係啊啲咩撚嘢，有你冇我啊，即係殺人放火啊呢啲嘅嘢。咁啊，祝你前途似锦咯，系嘛？即系亦都唔好屌你咩啊！我掟你走又好，你飞我又好啦，冇乜所谓嘅。你咪做翻成绩出嚟俾人哋睇，你走咗系正确咯。即系呢个亦都系我觉得系应该要做嘅嘢嚟嘅。咁但系反而有一样嘢，我都系好阴功嘅咧，就系、是、呢几年咧，即系好多嘅朋友嘅离散、其实并唔系大家意见不合，又或者系工作上面嘅大家唔协调，或者价值观上面唔妥当，而系个。政治上面嘅呢一個嘅變化， 咁都 即係逼住大家要走啊！嗱，譬如招哥去咗澳洲啦，你又去咗曼城啦，列大夫又去咗曼城啦，咁以前你深信的陰謀啊 ，Victor 嗰啲又去咗Toronto 啦，阿波 Sir 多嘢事啊，係嘛？阿波 Sir 又走撚咗去倫敦嗰頭啦，係嘛？好多人都走鳩曬喎。 即係時代嘅， 好彩我哋冇去馬拉，而家冇朋友去咗馬拉就得啦，你啲金仔，嗰啲以前 MMEH 去咗馬拉啲翻身曬嚟未？ 都唔係啊，老師幾好。 老師而家喺馬拉嘅，見過保羅咧？ 見過保羅，兩邊走。 兩邊走。哦 ，OK， 咁啊，老師而家喺馬拉攞 得 到，攞唔到有護照啊嗰啲咁嘅嘢，攞唔到嘅應該。 護照應該就唔會，應該唔。系冇投票權嗰啲噶， 但係如果佢 可以即係出入境或者住10年咁咯， 佢行快兩步啊！如果 不是 MMEH 慢先過這個的 BNO、啊、我想他去了英國了， 那我不知 道是不是，我想他是啊，那我們都很記得啦、啊、即是當時你南花系也都有很多這些不同的 T 恤的設計啦、嗯、是不是你做的那個南花系的紅色那個， 是啊是啊， 龍思琪那個呢， 龍思琪都是，即是那些旗啊那些都主要是 龍思琪連 T 恤藍色的是你做的， 藍色、我是香港人，是啊 是啊是啊，我自己覺得最好就 是咁啊，大威都有參與嘅。 啡紅色嗰件 BNO 嗰件係最靚嘅。 係 嗰件其實我冇咗啦，我應該唔知道去咗邊啦。嗰、你有冇自己做冇 啊？我冇啊。啊唔係啊，有一件 係 一件誒、棗紅色，一件係黑色定藍色。 係咁啊，兩件。你蘭花系嘅 T 恤一件黑色底，跟住你大 logo 蘭花嗰件嘅，嗰件又係靚嘅。嗰、件你做定邊個做啊？ 嗰件都係我做。 都是你做啊？啊，咁啊，做冇留底啊？ 有一件是有寫住煙雞嘅，留咗一件。 留一件，系。咁啊，而家牛精文嘅下落點啊？ 牛精文呢排冇聯絡啊，唔知佢點咧？ 係，佢仲留喺香港嘅、 啊。我唔知佢喺香港定係已經去咗泰國。 哦，去泰國做乜嘢？佢搞人妖。 佢嗰陣時係諗住，因為佢太太係泰國人啊嘛。 係。 咁佢諗住會會過泰國嘅。 哦 ，OK， 咁佢都開心啦，應該。 應該係啩。 咁你又知唔知道客家佬嘅下落去喺邊咧？ 家佬依家我就係聽過係喺我唔知邊一區做緊 食蕉、 切肉嗰啲啊。之前係啊，我唔知道有咩新動態啊。 係。 以我知道最近就係切角魚啦。 係。肉類切角魚。咁、我諗我哋都。其實即係遺傳口道啦，咁啊即係嗱，我係嗱，首先講一樣嘢先啦，我哋係冇同客家佬交惡嘅，嚇、但係客家佬咧就做咗一啲嘢咧，就令到佢要閃人嘅、可唔可以咁樣講客觀啲係嘛？即係成件事件咧，就當時有一個台灣嘅旅行團，咁啊就有啲團友咧就交咗台費，嗱我好後悔一樣嘢咧，就應該台要代收啲錢，咁。當時的做法咧就係、是個台就幫佢做宣傳，咁、佢就話啦，嗱個台會有即係拆翻一個 percentage 嘅傭，咁、就係個宣傳嘅費用嘅咁樣去做。咁、但係佢話阿老哥你咁忙啊，咁我幫你搞曬啲行政啊嗰啲，佢梗係揾曬旅行社。其實只不過咧，我你俾個平台我，佢有個節目叫客家遊中，咁啊佢上去同阿十三妹去唱雙簧，咁啊又講個行程點樣去好玩，玩啲咩嘅景點，早幾去晚幾飯，食用好嚇、即係各方面嘅嘢。咁然後跟住咧就叫啲網友去參加，咁佢就代收錢，然後之後咧、搞掂曬之後就俾翻我用喎。嗱、我係後悔嗰一點啊，因為嗰一點之後咧，我就變咗我保障唔揾到啲網友嘅權利啊，即變咗佢就攞咗啲錢之後咧，就跟住就撲咗水龍啦。就成個團就唔成團。 但係之前搞過 兩次定一次嘅、有一次 okay, 好似連阿直敬文都有去嘅、你記唔記得？ 記得。 咁咧成功嘅，咁佢即係做咗幾次之後，咁我覺得都 OK 啦。咁、照計又合作咗咁耐，冇、理由你會嚇，即、係你有嘢唔妥當啊，定係點樣？但有少少端倪咧，開始我哋知道有啲問題嘅、就係佢都不停都問我哋台嘅人咧借借錢嘅，亦都問過我借錢嘅、有一次咧就好奇怪嘅，喺呢一個嘅復活節唔係復活節，喺聖誕節嘅26號，我突然之間晏晝收到電話，我仲喺中環城晏晝，跟住我預借啲錢我周轉我去買藥材咁樣，咁我哋買藥材咩？我而家上大陸去買藥材咁樣，咁我話而家依一個星期六嘅下晝嘅夜晚嚟，我 放緊假 我都俾咗錢你，咁我就婉拒咗佢，咁啊冇幾耐之後咧就閃人啦。咁啊，即係我諗翻翻轉頭，佢哋都好似有問過總理又借，問你借過？ 有。 你有冇揩咗啲錢俾佢？ 有。 哇！你咁窮，屌你老尾，你都揩嚟，你揩咗幾多？係咪？ 幾千蚊 啊！揩得最多係邊個？見過保羅？ 嗱，如果我唔知道詳情啊， 可以啤你冇揩到㗎。 啤你冇。 啤你真係醒緊個鬼啊！話俾你聽，屌你老尾咁撚多最撚食啤你 嘅。老師有嘅。 老師有揩。 係啊。 大咪都揩嘅應該。 大咪我唔知 道。係嘛？水王有揩。好，之後水王我嗰個水王又嗨，即係基本上嗨曬嘢。咁我都唔知佢點解即係咁等錢使啦。其實佢當大埔嗰檔嘢，我哋拍過幾次大院，去大埔街市，次次去蒸佢都冇人開工嘅。 有時都會喺度嘅。 係啊，又唔肯做生意喎。 係咪好好生意就唔覺咯？ 係係啊，真係唔知做乜嘢噶，即係同埋個問題嗰陣時，亦都其實如果你搞一個叫做客家茶飲嘅節目， 嗯， 咁你咪諗一啲湯包咩桑寄生啊，咩飲嘢大山地啊。其實你做個節目又喺我哋度賣下，賺下少少錢，自己又賣下嘢，搞下旅行團，正正經經嘅。我自己覺得係 make sense 喎，可以係即係唔好話揾到食啦，即係起碼有啲 side business 可以，即係唔係大頭攬。我始終到而家目前為止咧，我都唔知點解阿家佬係負債會負得咁緊要，衰撚到要走佬。咁又唔覺得佢有咩嘢賭波啊、賭馬嘅行為？你今日平時同佢合作有冇同佢賭波賭馬係咪？ 冇啊，冇。 咁我照記嘅係咪咧？ 都唔覺。 佢最多都係好似山深圳食燒蠔啫嘛，咁係咪上面有旅行咧？ 呢、這個唔知啊，真係。 依個唔知啊，即係其實知啦。 唔係，即係聽聞咯，但係我冇唔可以確定。 講真，另一樣嘢，佢嗰啲種嘅藥材煲湯料，喂，涉極有個譜嘅噃。是不是 即應該不是 不是會太大事的事啦、啊、你又沒有炒樓沒有投資又沒有玩尖屎餐廳、 嗯、 是吧那你又沒有賭波沒有賭馬那最多都是你阻礙的即是女人沉船批了一些錢的如果不是我真的想不想到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其實我一件事很遺憾的就是因為有一個網友參加了他的旅行團 那 這個網友呢就後來有一次有機會他的哥還是弟弟就跟我說、就原本就想著即是 cancer咁、又趁未係閪冧嘅時候咧、 哦， 就去玩下，咁啊同啲佢仰慕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出埠，嗰日有十三妹啊，諗住臨死前開心心咧就去嘅，咁啊點不知因為咧就係、是、阿、家佬走咗，咁然後跟住 爛咗尾， 爛咗尾，咁佢個細佬一直都有希望可以揾佢攞翻啲錢，咁啊客家佬一直冇回覆、我哋甚至無後屘都可以。在不同的途徑拿到客家佬的電話給了那個人那是不是都追不找到那有些友就是追到他之後他就答應就是分期有給的、不知道分多少期啊即、後來追到多少期呢我就不知道了那到最後呢這個網友都個病情惡化了、走了去、那即 是有些遺憾 有些遺憾咯你怎麼看呢這個朋友你現在還沒有跟他聯絡、 有時見到他在 Facebook 那裡即是搭阿爹那 邊是是是 如果直接聯絡我就冇 喎。係啊，即係有時即係我喺度都奉勸下家佬啦。有啲嘢就唔可以走撚咗佢嘅，即係嗱。 啊，仲要離身翻就係後屘啊，佢太太係幫佢還咗我嗰筆錢嘅。 哇！恭喜曬啊！係 啊， 係啊，玉常唔係玉常啊？ 唔係 玉常，冇驚。 咁要多謝翻佢太太。 係。咁啊，即係我都估唔到會咁樣嚇、即係一直以嚟聲大大係嘛，即係我以為你一個眼睜睜嘅漢子啦，咁但係做出依一個走數行為而影響咗咁多人，即係我始料不及嘅依一個情況，我係好後悔，係嗰一次佢同我講，不如我幫你收曬啲錢佢啦，我唔應該聽佢講、我應該我幫佢收，然後即係我起碼我 keep 住啲錢。 即係好似你，即係好似我租屋咁樣，將嗰啲按金就擺咗喺中間， 係啊， 就唔應該俾個業主， 應該俾係啊，即係變咗，即係佢托你水龍又好，我係好做錯，即係我唔應該咁樣，即係係嗰一次係即係見佢你咁忙，唔好幫你搞，我幫你搞啦咁樣，因為我真係好忙，咁、所以就係嗰次信咗佢之後就出咗事啦。咁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希望佢唔好再做啲咁嘅嘢啦，係啊，即係人嘅信任咧，尤其是喺個節目裏面做咗咁多嘅 reputation，然後到最後竟然係即係一鋪清曬袋，我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嚟。咁啊，雞雞，咁啊，希望再有機會嚇、即係第時 Zoom 又好 ，Google Meet 又好，再我哋節目再傾下啦。咁我哋休息一陣間啊，再去第二節噶啦。咁、我再同大家講講第二啲嘅回憶，咁啊要放下雞雞。 好。 翻屋企啦！好，嚟到依一节吓，MIHK 吓十周年纪念特辑《涉到空虚网台嘅历史》。咁啊，告別咗阿雞雞啦。咁啊，而家咧，我亦都係喺 Manchester 咧錄依一集嘅。咁啊，而家咧，我喺依一個地方就好近依一個嘅 University of 呢一個嘅 Manchester， 咁啊啱啱嚇，但下晝就5:00，今日嘅天氣咧就都幾舒服嘅，啊唔熱嚇，就暫時又未落雨，咁啊耐唔中啊散下啲陽光出嚟，咁啊有陣陣嘅呢一啲嘅清風送爽，咁啊幾心曠神怡嘅。咁啊話咁快嚇，咁啊即係今集咧就已經係第八集。咁啊，一個月咧就係兩集，咁啊，即係已經係差唔多做咗成四個月有多啦嚇。咁啊，今集咧有啲朋友就同我講過，哇！上集你都講過好多女將，其中一個嘅女將，你就不如講下阿連倚南啦，阿 VN 啦咁樣。咁啊 ，VN 咧即係我哋認識 VN 嘅時候咧，其實 VN 一個已經好出名嘅一個嘅可以講 Lemo 啦嚇。咁啊，而我同佢第一次嘅認識咧，都係喺星期五舞女嗰陣時咧，就安排咧就係上我哋嘅呢一個嘅節目做一個嘅受訪嘅呢一個嘅嘉賓嘅。咁啊 ，exactly 講咩嘢咧，我都好唔記得啦。咁啊，但係亦都係曾經係講過咧，就去過呢一個嘅日本嚇。咁啊，即係亦都做過人妻。咁啊，其實 VN 好似佢個背景咧，都好似好多一啲嘅經歷啊咁樣。咁啊，當時仲有一個嘅四眼仔咧，就同佢咧就係跟出跟入嘅，咁啊照顧佢，好似做一個嘅保姆咁啊，依一個嘅角色嘅。咁其實實情咧 ，VN 咧就一個幾decent 嘅人嚟嘅。但有時佢嘅情緒咧，對我嚟講咧就好大上大落嘅。咁啊，有時唔知佢做乜鬼啊！即係朝頭早見到佢啊，即係冇乜嘢嘅。咁啊，夜晚咧有時佢咧就 send 啲 WhatsApp 俾我咧，就孖叉到我飛起嘅。咁我都拗緊曬頭。咁我即係當佢可能係一時之間情緒失控啊。第二朝見到佢，咁佢又冇乜嘢特別嘅。咁啊，點解我第二朝見到佢咧？大家唔好諗歪，因為咧當時啊 VN 咧就曾經同我講過，喂老闆，我都唔想再做呢啲嘅影相啊。抛头露面嘅嘢啦，咁啊，我淨係希望可以即係喺 MHK 裏面有冇咩工作啊 ，regular 啲嘅可以做返一啲比較係文職啊好似啲 receptions 啊嗰啲咁嘅工種。咁而當時我哋搬去新基地嘅時候呢，亦都係需要一個嘅空缺，就係做一個嘅reception。咁而當然啦，如果揾到阿連倚南小姐啊 ，VN 做我哋嘅 reception， 因為佢係非常之好啦。咁但係就係好可惜，就係始終有一樣嘢，就係 VN 其實真係唔係好適合做一啲文職嘅工啊。佢唔係話即係脾氣咁好啦。咁尤其是即係如果你即係對住嗰啲嘅撚屌打電話嚟係嘛，即係又唔好好禮貌啊，又或者係啲婆婆啊公公又唔係好撚識 IT 啊。咁其實 VN 亦都對我哋嗰啲嘅 technology 啊，即係點樣上網睇電視啊，嗰啲又唔係話即係特別咧，就係好認識啊，又或者唔識點樣去解答啊。Even though 我哋咧都後屘有 develop 一啲 Q&A 俾佢噶啦，咁有時都係不盡人意。咁啊，甚至冇即係到後屘，即係譬如牽涉到我哋有依個叫啤梨晚報嘅依一個嘅節目係嘛，即係牽涉到要一啲訂閱啊。解答觀眾的問題啊，點樣嚇即係俾錢啊，如此類推啊，咁啊喺依一方面裏邊咧，好多人咧就會詐營，咁啊有啲人詐營嘅時候咁啊去到依一個嘅啤梨哥嘅身邊，咁啊聽到依啲嘅語言啊，即係當然唔會有好説話聽啦，咁啊成日都喺依一方面裏邊咧都有一啲嘅 campaign 啊，俾到我知得到，咁其實後屘我就即係都冇乜點見到阿 VN 啦，我就係知道阿 VN 即係有時我上去個 Facebook 一碌。咦？點解 VN 依一個樣同佢樣完全唔撚同咗嘅？因為玩嗰啲美圖秀秀啊，玩到個樣都屌你脱胎換骨變異形變咁樣。咁我就好怕啲女仔咧就係玩美圖秀秀嘅，因為即係唔係再量佢嘅真樣去示人。咁究竟個樣變成點，我都無從稽考嘅。咁你一係就冇出樣，係咪隻隻隻出隻手啊，出隻腳啊，或者係點？但係依家啲係用脱胎換骨異形變嘅美圖秀秀咧，咁就即係已經係另外一個嘅人樣，我都 recognize 唔到。咁啊 ，VN 啊，即係佢曾經亦都係真係好紅過嘅。咁啊，甚至話黃明志，佢啲 MV 有 VN 嚇，即係有首去講港女嘅，都有阿 VN 粉咧，就係做呢一個嘅女主角。咁啊，其實我都覺得咧，即係有少少對佢唔好嘅地方，就係我唔係話俾到好多嘅薪水佢，但係希望可以俾到一個温暖嘅地方佢啦，即係有一個嘅安定啲嘅公司嘅環境嚇，即係大家唔係當佢一個 sex symbol， 大家就係當佢一個 office lady。大家都係當佢一個大家一樣嘅呢啲嘅員工，係嘛？我自己嘅心底説話就好希望咧，就係冇人當佢再一個 level， 冇人到當佢係一個飛機偶像，冇人想 J 佢而係要一個公司裏面個個都當佢一個自己嘅朋友咁樣去看待。 咁但係雖然嘅時間可能唔係話好長，咁但係希望我都俾到一個安定啊、穩定嘅一個嘅 working environment 俾佢。咁但係雖然始終冇合作，咁但係我記得有一次阿 VN 去旅行啊，佢都好有我心咧，就買咗一啲關於天主教嘅捉咗聖嘅聖水咧，就係俾我。我唔記得咗係聖水定係酒啊。咁已經我執 office 嗰時啊，成箱執曬，咁啊擺咗喺我個 warehouse 嘅。應該就冇帶到翻嚟香港啊，應該就仍然喺西環一個貨倉裏面。咁希望有一日我可以翻香港嗰時執埋啲嘢，可以嚇即係擺翻翻過嚟。咁其實我擺咗喺度，亦都係希望有一個嘅原因嘅，就係希望將來有一日嚇 MHK TV 可以翻嚟香港 set up 基地。咁而我一啲嘅舊嘅擺喺個 top 台面上面嘅每一件嘅朋友買俾我嘅紀念品啊，同事去到唔同嘅地方送俾我嘅嘢，其實都可以重新咧就擺翻喺個台面嗰度。咁希望呢一樣嘢有一日會夢想成真。咁但 anyway， 我今日已經就冇乜點同阿 Vian 就再聯絡啊。咁我希望咧佢就係身體健康啊，即係亦都好希望佢啊，即係喺感情路上咧有一個好錫佢嘅一個嘅人咧就係照顧佢。咁亦都咧希望佢唔好咁嚇，即係有段時間我覺得佢好似好多唔開心啊，好悲傷啊，好似好寂寞咁樣呢個感覺。咁希望佢以後見到佢都係啲開心嘅事。咁啊。話咁快就過咗咁多年啦，咁啊好多一啲當時一齊合作嘅一啲嘅女士們啊，或者一啲嘅 lemo 啊，或者曾經上過我哋節目嘅人咧，咁啊已經咧即係都好難再喺個媒體啊，或者係娛樂圈啊，又或者喺唔同嘅 social networking 咧就見到佢哋啦。咁啊即係始終都係嘛，年輕嗰陣時候可能係談花一現過，咁但係始終都要做翻一啲平常人要做嘅嘢，就係可能係結婚生仔啦。生兒育女啦、做人人妻人母啦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變咗即係要放下圓滑，或者係要做翻一啲媽咪要做嘅嘢，咁啊唔可以咧，就係、是、實在咧就係、是、太多喺幕前嘅工作都未定，又或者唔可以好似以前咁話，哇仲影 super sexy 媽咪咩唔通係嘛？咁啊即係好多嘅一啲嘅女仔都上過我哋嘅節目嘅，咁啊有啲咧而家又改咗名又走咗出嚟，咁啊我好記得嚇，即係後屘去到依一個嘅 MHK TV 嘅時代。咁啊，曾經有一個叫索爆媽咪嘅，好似唔記得咗係咪叫咪咪啊？咁啊，咪咪都好似變咗幾次名嚇。咁啊，即係 anyway， 咁啊，都係祝希望佢啊生活愉快啦。咁亦都係希望佢即係同啲小朋友相處得好好。咁啊，即係啲小朋友聽教聽話啦。咁啊，依個情況。咁啊，唔多唔少啊，去到第八集，我又唔講啊阿啤梨哥依個重要嘅一個嘅戰略性嘅依一個嘅夥伴啦。咁啊。啤梨咁好似上集咁樣講，佢就真係蘭花系嘅依一個嘅主將，亦都係現代豪俠傳嘅依一個嘅最多人擁戴嘅依一個嘅偶像級嘅依一個嘅主播嘅。咁啊，啤梨就當然就亦都係非常之能言善辯嘅人，咁啊，即係佢一個天生嘅一個嘅 sales， 好識得賣嘢，好識得 articulate 佢想講嘅嘢。咁啊，再加上咧，即係佢把聲咧就夠響亮。咁啊，同埋即係喺市井長大啦，咁啊講一啲無論粗口又好啊，鬧人嘅説話又好啊，再加上佢自己係一個有啲小聰明嘅人咧，咁我自己覺得佢咧，其實基本上喺做一個節目咧，係非常之咁生鬼嘅。咁啊，我亦都覺得咧，即係因為我之前係未涉足入政治節目嘅依一個嘅 topic 裏邊咧，其實啤梨哥喺依一方面咧，其實雖然佢唔係話咩讀啲乜撚嘢嘅 political science 啊，又或者係乜撚嘢嘅政治科啊、economy 啊各方面嘅嘢，但係佢因為個人咧就比較聰明，我諗佢亦都會睇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新聞啦，又或者係佢聽好多唔同嘅其他一啲嘅網台嘅 KOL 嘅一啲嘅節目啦。咁我好記得佢曾經咧同我講過㗎，即係。佢做佢嗰個節目咁啊，有時同一個 topic 咧，佢就最開心啦。即係有時佢禮拜四嘅夜晚嚇，即係嗰個禮拜裏邊曾經發生咗，或者有啲嘅譬如老蕭啊、阿鬱敏啊、大 D 一百大班啊嗰啲有講過咧嚇，咁啊即係陶傑有講過啲，咁佢都起碼可以聽咗啲人哋講過啲咩嘅嘢，綜合國家之大成，佢再消化，然後俾出佢一啲嘅意見嘅。咁所以咧，即係佢言中，即係如果佢有做足功課嘅時候咧。佢係幾言之有物嘅，咁啊，我同佢開始合作嘅時候，咁其實即係一直都低俗頻道行咗一段嘅時間，我都冇同佢接觸嘅。 直至後尾當時佢 proposal 同佢合作一個節目就叫做做你老母中國人。咁做你老母中國人係邊個 develop 就好。咁有啲人咧就話：哇，你係咪偷啊姚冠東條橋啊？個姚冠東屌你俾啊細神劈完話做你老母中國人係佢嘅 idea 嚟喎，咁樣樣。咁啊，即係講真係講一個節目屌下中國人，跟緊住你提一個名就做你老母中國人咁嚟計啊！就算係 100% 係你創作啦，個 idea 完全都係你啊！咁但係整體嘅為做你老母中國人呢一個嘅節目注入所有嘅呢啲嘅營養啊，節目嘅大方向啊，揀嘅每一集嘅素材啊、topic 啊，咁啊全部都係經小弟咧就是、做呢一個嘅監製嘅。咁啊做你老母中國人呢一個嘅節目咧，咁其實對我嚟講咧就都係我首個係政治啟蒙嘅節目。對中國嘅民族性啊、中國嘅國情啊，或者係中國每一個嚇禮拜裏邊有啲咩嘅大事啊。民生裏面或者係網路上面有啲令人匪夷所思嘅笑話啊咁樣啊，我哋都拎喺嚟呢個節目咧，就裏邊咧就係講。咁啊，點解要做呢一個嘅節目咧？咁樣其實最主要即係一個嘅本土意識。我希望各位就係知道自己係香港人，而並唔係呢一個嘅中國人。香港人同中國人嘅分別在於啲咩嘅嘢？而我哋香港人如果有一啲嘅粗手啊，有一啲嘅諗歪咗啊，或者係啲呃神騙鬼啊、荒謬啊、唔科學啊、自私啊、污糟邋遢啊、冇個人嘅呢一個嘅道德標準啊，咁我哋就其實就跌咗落去中國人嗰呢一個嘅 category。咁啊，所以個節目就叫做做你老母中國人係嘛？做你老母中國人啊，垃圾滿街係嘛？咁啊，即係毀個別人係嘛？咁啊，即係所以咧，即係中國人嘅劣根性咧，就好希望喺呢一個做你老母中國人裏面咧，就係做咗出嚟。咁啊，可以堪稱咧，就係喺世界上面咧，即係有最先嘅咧，就係屌鳩中國人啲民族性嘅戰格嘢嘅咧。咁啊，當然有柏楊嘅《醜陋的中國人》啦。咁啊，當然亦都有鍾祖康嘅《來生不做中國人》啦。咁而喺啊聲畫俱絕啊，同埋呢一個嘅娛樂性絕對豐富咧，咁啊，僅僅定係我哋呢一個嘅節目做你老母中國人啦。咁啊，今時今日我諗喺呢一個嘅網台界別又好，TVB 嚇大氣電波嚇，或者係一個嘅主流媒體都好，都唔會夠膽有人會咁批判性講自己中國呢一個嘅民族嘅賓州啊、民族性嘅劣根性啊、呢一個民族啲不濟嘅嘢咧，咁啊即係攞出嚟咧赤裸裸咁樣樣去鞭撻。咁我咁啊，即係亦都可以講話就有今生冇來世。咁啊，當然我隨時都可以去做翻呢個做你老母中國人啦。咁但係如果我重新去揾過一個嘅拍檔即係又唔喺香港裏面有邊一個夠膽同我做？如果翻撚到香港做呢一個做你老母中國人嘅，分分鐘國安法都有得你中。咁啊，喺海外裏面我揾邊個可以拍得到有啤你哥呢種火力嚟屌臭呢班冚家產中國嘅賤渣咧？咁啊，其實講真就真係好唔夠嘅。你如果問我咧，究竟做你老母中國人點解可以會咁爆炸咧？其實我就會好適當地揾到一啲嘅題目。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好似即係踢波咁樣，我做一個中場嘅指揮官，而我永遠知道啤你走去邊度，我就喂波過去嗰度，交波俾佢，或者組織好俾佢，搭好個雞棚，然後就射個波俾佢，佢就屌你用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走行去龍門，行到去禁區，屌你老尾，衝力射球，猛咬咁樣就射埋去龍門，根本撲都撲唔撚到，撲撚到都屌你老尾俾佢射撚到手臂。咁啊，呢一個就係當時我設計嘅做嘢老母中國人嘅呢一個嘅idea， 嗰個 formula 就係咁樣計到好準，知道講啲咩 topic， 啤你哥一定係發揮得到，然後就係攞嗰啲嘅題目啊，嗰啲短片啊，譬如屎坑啊，係嘛？屌你老母人奶宴啊，係嘛？屌你老尾嗰啲包嗰啲，屌你老尾嚇幾個幹部幾條女啊，係嘛？咁啊雞竇啊，皮肉新奶啊。咁當然發揮得最好嘅就係喺呢一個嘅中國嘅呢一個嘅足球隊嗰一集啦，即係啤你哥即係屌鳩中國足球隊即係嗰種嘅不濟係嘛，天下無敵係嘛，即係講真，世界上面冇人會喺嗰一集裏面咧屌中國足球隊屌撚到咁樣淋漓盡致。咁啊，個個都下咧就睇完嗰一集之後，佢笑撚到反撚曬肚。咁啊，我亦都當場咧就係俾佢咧就係即係引到我即笑到流眼淚。咁啊，特別係佢除鳩就喺度打個台嗰陣時候，嗰下嘢就真係非常之搞笑。 咁啊，最老嘅中國人呢個節目咧，就的而且確咧就係非常之即係令我懷念。咁啊，亦都做過兩季。咁啊，後屘咧就真係冇諗辦法啦，因為當然係要去到啊《啤梨晚報》嘅 Kickstart。咁啊，亦都嚇佢冇可能嚇又做你老母中國人，又做依一個嘅現代豪俠傳，仲要做《啤梨晚報》嘅。咁啊，的而且確就有取捨啦。咁啊，做你老母中國人咧就要明金收兵啦，即係要退下呢一個嘅火線，咁啊，然後咧就俾佢呢一個嘅啤梨晚報咧就係上去，咁啊，同埋咧就係再要考慮啊嚇，會唔會做呢一個嘅現代豪俠傳拍呢一個嘅啤梨晚報？咁啊，當時就係曾經就係將呢一個現代豪俠傳就想去變咗去做呢一個嘅付費嘅呢一個嘅節目，睇下有幾多個朋友就係去 subscribe。咁亦都定咗一個數額嘅，我唔記得咗係50位啊，定係100位啊，定係500位，我唔記得咗啦，嗰個數字。咁但係後屘就好可惜，就始終就係即係個人數唔夠，咁就到最後咧就係、是、現代豪俠傳咧就宣布咧就亦都係有壽終正寢啊，最後咁樣就有離場啊。咁啊得翻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啊，即係亦都係嚇，直至到今日嚇，即係佢哋脱離咗我哋 MHK 之後，佢就獨立啊成書啦。咁啊佢哋自己去繼續去搞掂啦。咁啊，啤梨晚報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自己將來咧，我都可以咧，就係同大家講講嘅嚇，即係其實講真，啤梨晚報咧，即係依一個嘅 icon 啊，我都可以講係，我都係送俾阿啤梨嘅。嚴格嚟講，佢係 MHK TV 嘅 property。OK， 咁啊，但係點解即係啤梨晚報可以去即係走咗出嚟，自己去掛出去去做咧咁樣？咁啊，有一次嘅台慶，咁啊，我都好記得嘅。我哋仲去咗呢一個荔枝角嗰邊咧，就係、是、九華徑嗰度燒嘢食嘅。咁當時已經有啲人咧就同我講啊，話喺啤梨好似想走喎，同啲網友講話，即係佢哋自己會開啊，又傾曬點點點點點啊。咁我就聽完就算數。咁啊，到最後咧，就啤梨亦都有同我講過，咁佢話啊，鱷魚，我唔做噶啦噃，我自己走喎，你聽過啦咁樣，我冇聽過喎。咁啊。咁你走你咪走咯，咁個情況，咁佢開始就自立門户。咁當時佢同我講佢啊，我會賣嘢㗎，又呢樣又嗰樣啊，我遲啲仲會搞埋上市啊咁樣咁啊，咁好啦，祝你前途似錦啦，我唔祝你啊，即係我當然唔會 hold 住你啦咁樣。咁呢一個遲啲會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啊，整個啤梨晚報點樣我會成立啦？其實嚇，即係佢離開係嘛，即係點解可以咁容易走到？即係例如你可以抌咗好多啲 investment 啦、effort 啦，有挖啊林康正喺阿老蕭度過嚟幫佢做依一個節目，使咗好多嘅錢啊，仲要每個月俾月薪啊林康正啊，咁啊而做好依一個嘅節目啊，咁啊話起飛腳就起飛腳，話走就走咗咁樣。咁當然當中裏面如果你喺商業性嚟講，就好似好唔撚啱數嘅，係嘛？咁亦都好似話，屌鱷魚，你咁撚樣放撚咗佢，你唔做任何嘅法律啊，或者係商業上面嘅嘢去管束佢啊，咁樣樣咩？咁當然就即係我同佢就之前即係抌咗咁多 investment 要整呢個啤梨晚報嘅時期，咁當然有希望有一紙合約，大家去保障翻大家嘅拆數啊、提成啊、利潤，如果要賣嘢又好，合作又好，咁即係點樣去分裝閒啊？大家收 percentage 啊咁樣。咁呢份嘅合約咧，到啤梨哥劈炮唔做啊，或者自己要自立門户咧，佢一直都冇簽翻嚟俾我嘅。咁我亦都冇一點特別去追佢。咁既然你唔簽，我亦都唔會逼。咁我個同事咧，其實亦都係。冇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就逼迫阿啤梨，又驚佢屌柒佢啦，咁啊，即係唔敢追阿啤梨去簽約。咁我亦都一直咧就冇追問個同事，以為即係都講真，我諗唔到阿啤梨會即係原來一啲都唔簽，亦都唔同我講點解唔簽，係嘛？咁啊，即係仍然每日見緊到佢，咁啊冇理到呢一件事。咁啊到最後嚇，即係原來佢話我要走啦，咁我即係 check 翻啊，即係冇簽到。咁啊。當時我哋都冇乜特別去強求，即係由得佢合則嚟，不合則去，係嘛？你要去繼續去賣嘢，你要賣骨灰庵，你要去搞 MMEH 或者係搞第二啲嘅賣嘢嘅嘢，係嘛？即係希望啊，即係所有嘅利潤啊，賺到嘅錢啊，賣到嘅嘢都自己食翻曬啊，咁樣我都冇乜必要同你去歪爛個肚即係同你斤斤計較係嘛？咁我哋都唔係一啲即係好貪求金錢啊回報啊！你見到一啲嘅小利就即刻要話分翻開啊，各開隻啊，立場要清晰嗰啲邊啲係我唔會派俾你啊，自己要獨食咁，我又都唔會有啲咁嘅嘢。 咁反而即係講講就講開永念亭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都可以講講咧，就係其實當時一個叫細姜嘅友仔咧，就同我 approach 先嘅，就話想同我買骨灰音，咁啊希望借個台一齊去合作嚇，搞一啲嘅 seminar。咁啊，但係嗰日就揾我唔到，咁我話好啊，我約你第二日上嚟傾傾啦咁樣。咁啊，因為太多嘢做，買嘢亦都唔係我好想做呢一個網台嘅一個最主要嘅嘢。咁啊，第二日佢上嚟同我講完之後，最奇怪嘅就係當日或者係第二日嘅啤梨晚報咧，啤梨就已經係賣緊呢一個嘅骨灰音啦。咁我通當時同咗阿姜傾完話有永念亭合作呢一個方向，其實我都想同阿啤梨傾，不如你同我買啦，即係你自己做啦，咁然後跟住你可以拆用俾我啦，如此類推。咁我咁樣合作好唔好？但係佢話哦，咁跟住我啲細節嘅嘢，我哋見咗面先傾啦咁樣。咁啊，殊不知嚇。第二日佢已經喺佢嗰個嘅啤梨晚報嘅網台裏面咧，佢以個節目裏面咧，佢已經以自己嘅名義咧就去賣緊呢一個嘅永念亭嘅呢一個嘅骨灰音。咁後屘咁當然就係、是、即係我都有賣過嘅，咁但係就好短嘅時間。主要都係因為咧就係睇翻即係個銷售嘅利好理想啊，咁而好多個網友好有興趣。咁我亦都好希望咧就係、是、因為個台嘅盈利啊、經濟啊、負債啊，亦都咧好緊要。咁迫於無奈咧，我都要即係要參與有一兩水嘅 seminar 要做咧，就係去賣呢個骨灰音。咁而咧就係希望可以攞到一啲嘅利潤咧嚟補貼個台嘅一啲嘅營運嘅一啲嘅成本。咁當時咧亦都係揾咗阿啤梨嫂咧就去幫手咧，就係去做一啲 administration 嘅。咁所以阿啤梨嗰啲嫂咧就其實所有嘅網友如果買永念亭嘅骨灰音咧，其實都會經阿啤梨嫂咧就係去做一啲嘅 administration 嘅嘢。咁我揾佢做 administration 嘅嘢，亦都唔係話白使佢老婆㗎。咁即係當時佢亦都要收翻我哋一個 percentage。咁但係個 percentage 咧就其實食咗成個。永念亭俾翻 MHK TV 個 commission 嘅一大部分，咁我計完條數，咁其實即係話，喂，其實我哋都冇乜錢落袋，喂，可唔可以你老公又賣緊，你又可以幫緊我哋賣緊，可唔可以打一個折扣啊？幫幫手啊，個台都要營運，你嘅老公其實都喺我個 platform 裏面做緊嘢，咁即係希望可以即係等我哋個台嗰啲攞多少少嘅呢啲嘅利潤可以接濟下咁樣，咁但係當然阿啤梨嫂就睇錢大撚到，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春代咁樣，咁梗係唔撚濟啦。咁你同我講唔撚濟？我大人大姐男人老狗，我都唔會嗌鳩你，我都唔會同阿啤梨講，同你老婆講下，費撚事，咁啊算撚數。咁但係喺依件嘅事件裏面咧，即係我就其實已經一早就知道啤梨係一個，或者佢屋企人係成個 family 都係一個好唯利是圖嘅人，睇個錢睇個利益睇得好撚大，即係對依啲嘅錢落袋啊好撚執著。咁我都喺嗰個 moment 裏面見到佢之後再賣永念亭。然後嗰種恥高氣揚啊，有錢落咗袋之後好不可一世啊，咁更加令我感覺就係佢其實適合咗一個窮人，佢唔適合咗一個有錢人。當佢窮嗰陣時咧，或者即係佢地產生意唔係好啊，搞依一個嘅尖士餐廳搞到一鍋粥嘅時候咧，佢個人咧就反而仲腳踏實地嚇，即係個人嘅心地啊，個氣量啊，各方面嘅嘢咧。都仲冇咁躁狂，仲比較咧就係即係平易近人少少，但係佢係嗰種都幾暴發啊，即係一種嘅感覺。咁喺節目裏面啊，即係趾高氣揚啊、鬧人啊、曬錢啊，如此類推。咁我哋都即係好唔想同佢接觸，因為的而且確唔係我 chemistry 嘅一個嘅人。咁見到佢咁樣，我哋都冇乜必要，好似即係要哀佢啊、求佢啊，或者喂大家合作啦、啊，喂原來你而家彈緊起咗啦，或者咩睇翻個台係嘛，幫襯翻啦咁樣嘅依個情況，冇啊，冇依一樣嘢。咁即係我都唔係好想。咁所以啤梨晚報其實個 ID 或者個 patron。我一直都冇同佢計較，我送咗俾佢。我亦都冇追究過佢唔同我簽約，以後會唔會影響到個台嘅呢啲嘅利潤啊？或者係要同佢斤斤計較去分冇係嘛？咁我亦都見佢賺到，我亦都冇去哀佢，或者係求佢，或者同佢再傾拗佢，大家去合作點樣可以賺到錢，靠佢幫再幫我嚇喺佢手炸上面跌多少少嚟俾個台去營運，我亦都冇做呢一個嘅動作。反而有一樣嘢咧，我仲好記得，因為當時大家都要計數嘅。佢喺我台裏面大家俾subscription 去聽啤梨晚報嘅，有18萬咧，喺到目前為止咧 際其實咧我就冇俾翻佢嘅。誒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即係個周轉嘅問題啊，又或者係應該要俾佢就未到期啊，咁佢就走啦。咁佢話嗱，我魚都唔計咁多啦，咁你有字俾我啦咁樣。咁啊，所以我哋都可以呢度，我都好坦白講，我冇諗住俾翻佢。個原因係點解啊？即係喺我就係請阿林康正啊，嗰個每個月啊要抌份月薪俾佢啊，嗰度都唔知抌咗幾多錢啊，係嘛？即係搲佢過嚟啊 ，make sure 林康正有一堆嚇五位數字嘅錢啊，萬零蚊咁樣落佢個袋再 on top 嚇，又有依一個嘅居馬費咁啊，即係 subscribe 俾你晚報又有拆數係嘛？即係嗰度好多嘅錢係嘛？即係啲 investment 啊，或者係即係我係賺少咗，俾多啲林康正啊 ，make sure 林康正肯過嚟同我一齊去做俾你晚報依一個嘅節目。咁我自己都其實佢個台都抌咗好多錢落去。咁另外嘅樣嘢就係、是、當你我賣個 IP 俾你又好，或者俾你攞走俾你晚報又好，咁你咪隨便攞去咯，係嘛？即係之前個台幫你做個宣傳又好 ，kickback 嘅嘢，咁啊，即係我覺得依個 investment 當你係贖身費，大家冇拖冇欠啊，我都覺得就算我唔俾翻你，我冇得話夜晚瞓唔著覺，又或者唔覺得自己有虧待啊、啤你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當然即係有啲咩嘢 empower 我都好似咁大方，唔同佢計較，又或者即係喺個商業上面可以咁容易甩咗隻生金蛋嘅嘢，又或者我起碼都嚇，即係如果啲嚇、啊，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起碼都當佢啲 subscriber 係你哋啊，你要走啊，屌你冇攞翻你啲片啊，唔撚俾翻你啊，又或者我中斷曬你所有嗰啲人嗰啲嘅，屌你咩睇到依一個嘅節目，你翻撚到去你自己要搞，你會搞餐死攞嗰啲 database 啊，屌你老尾嚇，冚家產啊，即係嗰啲 kick lock 嘅嘢，我都費事搞呢啲咁嘅小家種嘅嘢。咁主要都係因為咧 ，Billy 曾經喺我哋成立由低俗頻道轉去呢一個嘅MHK TV 嘅呢一個嘅網台嘅時候，佢的而且確喺我側邊背後幫咗我好多。咁雖然好多一啲嘅著力都可能會介紹咗啲令我更加多煩惱嘅人俾我，咁但係始終佢亦都係可以講係 MHK 或者係低俗頻道裏邊一個好大力嘅大將，係嘛？即係一個好成件事好幫到忙嘅一個嘅網台嘅呢一個嘅主持人，好有號召力嘅，咁啊好令到人哋記得個台嘅呢一樣嘅嘢。咁我當然就喺呢一方面會記住佢對我哋嘅功勞又好，又或者佢對我哋一啲嘅幫助啊助力又好。咁所以我哋都冇因為呢一樣嘢而忘記咗，亦都咧呢個小利啊、錢銀嘅嘢咧，同佢話，即係佢好斤斤計較。咁啊，就當嚇，即係你曾經幫過我一把，你而家揾到條出路可以賺大錢，又或者你可以揾到更加多啲嘅錢啊，去買大屋係嘛，過奢華生活係嘛，即係咁喺呢一方面裏邊，我咪恭喜你咯。咁大家各自行唔同嘅路。我繼續去做嗰啲嚇，揾唔揾到錢係嘛？即係戇鳩鳩係嘛？即係淨係希望可以揾到個盈利係嘛？即係養到啲手足，繼續可以行落去嚇，亦都可以就係、是、繼續嚇，唔會 deviate 咗台嘅呢一個嘅初心啊！即係繼續行翻我一條我堅持想行嘅一條嘅路，咁啊道不同不相為謀，咁啊始終 part ways 嚇、啊，即係行開咗就冇繼續再合作。咁但係當然其中又有一個嘅情誼嘅因素，就係、是、我好 treasure 當時合作去搞呢一個嘅做你老母中國人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而當中嘅合作帶俾我好多嘅一啲嘅美好嘅回憶啦。咁啊，亦都即係同佢相劍合璧，即係屌柒呢一個嘅中國共產黨，亦都係有好多嘅愉快嘅嚇令人回味嘅一啲嘅片集。係嘛？即係留俾嚇，即係網台嘅一啲嘅網民啊咁樣。咁但係我就唔諗知道咧，究竟啊，即係我同佢之間，或者我而家就講得好清楚，我對佢一啲嘅睇法，或者佢對我有啲咩嘅睇法咧，我就係真係完全都唔諗知啊。咁啊，點解咧？即係自從佢走咗之後，咁啊，當然佢唔會揾我啦。咁啊，又話哎呀，得閒你上嚟我台裏邊啦嚇，即係做下節目啦咁樣樣。咁我當然就等緊佢叫我啦。咁啊，又冇叫我啦。咁我當然就冇理佢啦。咁唔通我自己打電話，喂 Billy， 我其實上你嘅節目裏邊啦，咁樣樣咩？咁啊，當然我唔會做啲咁嘅嘢啦。自己都鬼唔諗多嘢做，上你嘅節目裏邊把撚咩係嘛？咁啊，但係即係當然我就會覺得佢有時佢做啲嘢咧，佢真心又好，佢無意又好，其實有啲位咧。 就唔需要咧，就係咁樣去做嘅。即係譬如佢俾個平台啊，姚冠東嚇，即係佢屌柒我。咁啊，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自己嘅朋友，你係咪唔撚知道大家發生緊啲乜撚嘢事嘅？可能佢就可以猛撚大隻，我唔撚知啊，咁任鳩佢講啊。咁你可以俾阿姚冠東日日咁上你嘅節目嚇，借啲耳嚟屌柒我嘅依一個嘅時候。咁你又唔撚禁停佢，咁而你唔撚出聲，係嘛？即係成日都有嗰種講啊，你明知嗰個撚樣係屌你老母造謠生事㗎啦，你唔阻止佢之餘，而你俾個機會佢出聲，係嘛？咁你同呢一個嘅助長嚇佢嘅呢啲嘅亂嚟係咪有啲乜撚嘢嘅？屌你有乜差別咧？係嘛？咁呢一度我都有啲幾老土佢。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問題，即係譬如阿西瓜成日闖禍嚇，咁啊喺個節目裏邊亦都唔不下一次半次咁啊，即係攞阿西瓜嚟就屌你老尾就啊嘥下佢咁啊誒製造一啲嘅啊 noise 啦、kick view 啦咁樣，我覺得呢啲嘢都 unnecessary 嘅。即係大家一場相識，西瓜頭屌中你，亦都對你比你哥嚇、啊、非常之咁尊重，係嘛？咁啊冇乜必要咧，自己個台或者自己個辦公室、自己個 studio 朝見口晚見面，攞佢嚟咧嚟開玩笑。咁啊又或者攞佢出嚟咧，就係、是、屌你老尾閪喺個啊網台界佢呢個節目裏邊炒作嘅。咁我覺得呢啲就係、是、做人咧，即係就幾卑劣嘅。即係其實我就會覺得，即係為咗少少啲嘅 kick view 嚟炒作啊！罔顧你個識唔識依個人啊，同埋況且佢做嘅所作所為啊，亦都唔同你嘈交，咁你要知清楚究竟係乜撚嘢事，甚至無你可以，如果你真係想炒作嘅，你咪叫西瓜頭去你個節目裏面俾你訪問啊，講下依一樣嘢咯，嚇、啊，即係你好撚明顯咧，就即係有時就即係冇叫西瓜出嚟，你又攞咗另外一邊嘅資料就砌落個西瓜度，咁啊好似有點拿過啦，嚇、啊，即係講真，你真係換句話講，你真係。嘥鳩啊西瓜嘅行為係嘛？覺得佢做得唔撚啱，又或者即係間接喺後面屌鳩佢一嘢咁撚樣。咁呢啲嘅所作所為，我都覺得幾嗱，即係點樣樣嘅八婆啦、啊、炒作啦、啊，冇亦都冇公共性啦、啊，而攞自己人去開刀啦、啊。咁我係幾鄙視佢呢種做節目嘅呢一種嘅手法。咁啊，我仲好記得有一次就係、是、有一個撚樣就係個補習社嘅老闆，就唔知因為同佢喺馬來西亞有啲利益上面嘅衝突啊，唔知啲傭啊啲乜撚嘢嘅問題，咁啊攞咗扎啤梨晚報就狂屌呢條嘅撚樣，咁、那個四眼補習社老闆就亦都打電話嚟同我投緊曬行，咁我點啊？屌你咩？佢一句屌鳩我啊！乜乜柒柒嘢，咁但係即係基於啤梨亦都係我台裏面嘅人，咁啊即係佢屌柒你，你亦都喺我台裏面賣廣告，咁我唯有同佢講，咁啊不如我 cut 你廣告啦，大家唔好。冇撚多合作啦，即係冇咁撚麻煩啦。咁你個節目，你個補習社個廣告喺嗰度播，係嘛？你又話屌你老母叫阿 Benny 叫揾我叫佢收口，咁你要我屌你老母嚇，即係咁我盡得歌情嘅失數二，你又唔肯俾109,700我，咁佢係我台裏面嘅主持人，佢又屌柒你同你交我，咁我唯有就屌你老母閪，就叫你行人啦，就唔可以再落你廣告啊，收你啲廣告費啦。咁啊，即係嚇阿 Benny 屌人之前有冇諗過個台，即係亦都有嚇一啲嘅收入啊，會俾你屌你咪屌走咗啦。咁啊，當然佢唔撚理啦，係嘛？咁啊，我亦都因為佢喺節目裏邊咧，屌過西瓜，或者攞阿西瓜出嚟咧，就係搞搞震。咁我哋都即係好客氣打個電話俾佢，我話俾你哥，西瓜嗰啲嘢唔撚知咁多，就唔好撚講啊！即係大家都自己人係嘛？即係佢同人嘈交或者係點撚樣都好啦，依啲嘅嘢係嘛？自己人就唔好撚講啊！出邊已經個個都插緊佢啊，或者抹黑佢嘅呢一個情況，自己仲攞嚟講做乜撚嘢？咁佢就。借傷成毒又好，咁啊借啲耳又好，就屌你老尾喺電話裏面狂屌喎。咁講真，我亦都冇撚可能會俾你狂屌。咁我亦都屌你老尾喺發揮我喺 chat room 裏面屌柒嗰啲冚家產五毛嗰種嘅屌你老尾嘅態度，狂亦都狂屌柒佢。咁我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屌佢，我仲喺上環嘅，打電話俾佢嘅。當然我哋都狂屌佢啦。即係講真，我唔撚通，我企喺度俾你屌啊！你都戇鳩嘅，咁咪狂屌佢。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呢一次我屌撚完佢之後咧？佢亦都即係對我有啲嘅睇法啊，或者有啲嘅介懷啊，咁佢側邊當然亦都有好撚多嘅人送咗佢走啊，咁啊佢亦都睇唔撚順我有啲operator 啦，成日覺得我啲 operator 冇撚用啦，又話我對啲夥計太撚好啊，唔撚屌柒佢啊，又或者啲人做嘢做得唔撚啱啊，如此類推，咁嗰啲我唔講啦，費事八婆。咁啊喺一方面裏面可能種下，如果佢想走嘅呢一個嘅禍根都未定啦。咁啊嘅事件我就好少同人哋講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 我好覺得佢而家做節目就已經唔係，當然唔係為咗時事評論啦。咁啊，亦都有時即係立下佢啲標題，亦都有啲好冇深度啊，揾啲法庭裏邊嗰啲咁嘅非禮啊、亂倫啊、揸波啊嗰啲咁嘅節目，喺個節目佢講鹹濕嘢，咁滿足有一啲嘅網友嘅一啲嘅需要啦。咁啊，最令我一個覺得好唔開心嘅咧，或者對佢有啲嘅睇法嘅咧，就係、覺得佢變咗嘅咧，就係2019年呢個社會運動。當然佢係由頭到尾冇出過嚟啦，咁啊只不過係借個網台或者佢嘅節目嚇，即係評論呢一啲事，係幫人哋去減壓。但係真真正正，我喺街上面未見過佢，亦都冇見過佢啊落個區啊，又或者係屌呢度咩嚇，即係或者佢係佢自己覺得危險啦，即係可能食得咁撚肥係嘛，即係唔跑得啦，因為中催淚彈又點啦，我就真係未見過佢啊。有啲運動亦都唔見佢參與過。咁但係對比起佢以前去啊旺角球場係嘛？將隻中國國歌啊改緊過去係嘛？唱紅打黑去玩鳩共產黨係嘛？有好多嘅時候，即係開頭嗰種嘅熱心社會運動啊 ，point out 中國嘅唔好嘅地方啊。去到19年之後，我只不過見到佢喺個 studio 裏面賣嘢，同埋即係借做一啲嚇屌政府嘅節目嚇、啊、小馬大幫忙咁樣啊，然後即係吹谷啊，即係去賣嘢。咁我都覺得同我初頭認識嘅啤梨哥咧，就有啲好大好大嘅唔同程度上面嘅改變。咁啊，當然嚇、啊，即係今時今日，我都冇乜時間都有人會揾佢。咁亦都知道佢賣大鳩膏咧，我就都幾不以為然，係嘛？即係依啲咁嘅嘢都賣得嘅。咁即係我都覺得嚇、啊，即係又可以賣依啲嘅苦骨木瓜酒，係嘛？即係我又覺得咁搞撚錯啊！即係德韓出品嚇、啊，即係賣苦骨木瓜酒。係嘛？咁啊，即係講真嚇，即係你即係幫啊金正恩係揾外匯支持北韓嘅依啲嘅軍閥啊、獨裁者去欺壓人民，我哋都拗緊曬頭，係嘛？即係呢啲理念嚇、啊，即係有啲嘅公義嚇、啊，即係以前講緊到大仁大義嘅嘢，原來到最後嘅金錢係可以就係調轉曬㗎啦。咁我都幾大開眼界。我對佢冇任何嘅恩怨啊，即係亦都冇話好似譬如先人啊、周公子啲唔會再見反面，阿東嗰只唔係嗰只嚟，只不過係好客觀咁樣去見佢依幾年嘅變化，係嘛？即係我亦都覺得大家行嘅路越嚟越遠，就唔係再可以再行埋一齊嘅一啲嘅所謂嘅同路人啦。咁啊，即係亦都希望佢揾嘅錢安樂，係嘛？即係最好就早啲揾更加多嘅大錢，咁啊可以去佢馬來西亞，係嘛？過佢奢華嘅依一個嘅生活。咁啊，當然啦，當時有啲嘅蘭花系嘅人就話：，喂，快啲一齊去搞呢啲嘅馬來西亞 MM2H 啦，咁樣。咁啊，即係我同阿 K C Sir 當時一個睇法就係話，永遠只有第三世界或者回教國家嘅人咧，就係移居去西方國家嘅。從來咧，我哋唔會見到有西方國家文明社會嘅人咧，就係移居去一個馬來西亞居住嘅，係嘛？唔好撚搞細哥啊！即係真係唔好搞啦。咁啊，據稱阿啤梨個仔都好似冇喺馬來西亞讀書，就去咗英國啊，好似。咁啊，唔知真定假啦，係嘛？咁啊，即係最緊要你咁相信馬來西亞嘅，就一定要喺馬來西亞住，係嘛？咁啊，同埋嚇，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做生意就係冇唔係老虎丹啦，一次性啦。咁啊，我諗希望啊，即係啤梨哥會明白依一個嘅道理嘅。咁好啊，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撚多，咁啊，兩個禮拜之後 ，MHK 十年血淚史啊，涉到空虛血淚史。再同大家見面，再同大家傾偈，再講俾大家聽下，我又對有某啲嘅人啊，或者啲嘅心路歷程啊，當時一啲嘅睇法，或者而家嘅一啲嘅睇法。咁啊，下個禮拜都可能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籌期啊，去做依一個嘅 MHK 啊，攞個成本去開台啊，啊依一個嘅大計啊，咁依個都值得同大家講下，或者可以講下迷米上面嗰啲唔同嗰啲嘅人啊，包括何方啊，何方一個亦都好值得同大家講講嘅一個嘅幾失敗嘅一個嘅人物。好，下個禮拜再過多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我應該就翻緊到去温哥華先同大家錄呢集噶啦。 你一定係會防守去進攻噶啦，咁你睇下你俾人數幾多？ 講真啦，一定要俾掌聲。即係共產黨嘅，點解咧？佢令到啊，而家新嗰班深圳嗰班球迷啊，係咁撚和諧啊，咁撚和平啊。你老母喺你中國隊就真係唔抵爭噶啦！又賴人哋手，又賴話天氣唔好，又賴點解要落深圳踢？屌你老母去哈爾濱踢啊，好唔好啊？